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菜，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6-85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将在本月24号举行，请听报道。 在上海大剧院举行的金爵盛典揭开了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大幕。来自海内外的电影界代表、金爵奖评委会成员、入围片剧组成员和上海市民一起共同见证了本届电影节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活动丰富多彩，约有500部中外优秀影片将在上海的45家影院陆续登场。今年的展映影片在保持历届水准的基础上，涵盖内容更宽泛，艺术水准更精湛，风格也更多样。组委会将推出100多场电影映后见面会，使观众有机会能和主创人员面对面进行交流。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还新设了一带一路电影周、光影40展映活动等。10场金爵论坛云集了全球电影产业的顶尖人物，围绕不同话题展开对话。目前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纪录片单元和动画片单元入围名单以及亚洲新人奖提名名单已经全部公布。随着金爵盛典的举行，在10天内，上海这座拥有百年电影文化底蕴的国际大都市将再一次掀起光影热潮。6月24号，上海大剧院将举行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揭晓金爵奖的10大奖项。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华谊兄弟2018-19年片单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公布，其中包括了冯小刚、管虎、陆川以及日本著名导演市之愈和、龙田洋二郎等的20部作品。其中以电影《入殓师》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日本导演龙田洋二郎将和华谊兄弟合作拍摄由中国小说文烟改编的同名电影，这个故事将围绕父子情展开。杰森·斯坦森主演的电影《巨齿鲨》昨天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恰逢端午佳节，影片女主演李冰冰尽地主之谊邀请她同吃粽子，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李冰冰向杰森·斯坦森详细介绍了端午节背后的文化历史和习俗。据了解，影片将于8月10号在全球同步上映。喜剧电影《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昨天在上海举行发布会，导演朱延平携王宁、孔连顺、王志、吴孟达、郝邵文、李新蕊等主演亮相，影片将于7月13号在全国上映。电影《八月未央》昨天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这是继《七月与安生》之后，庆山的作品第二次被改编为电影搬上大荧幕。影片主要讲述了两个性格迥异的闺蜜知己，率真叛逆的未央和憧憬完美婚姻的公主乔，在个性的强烈碰撞与爱情的抉择间逐渐释然，最终彼此和解的故事。电影《让我怎么相信你》昨天在全国启动点映，这部电影由梁左之女梁青儿、梁天之女梁小梁共同编剧导演，也是他们献给父辈的一份礼物。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雷阵雨转阴，局地有冰雹和短时大风，南转北风2-3/4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晴，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2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逆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黑中介的乌龙事件让韩秋子和李浩民住在同一间出租屋内，辛苦打拼的两人无法承担多余的房租，只能住在了一间房内。从相遇的互相讨厌，到相知的互生情愫，从约法三章到互相体谅，一个建筑梦想青年，一个编剧梦想少女，反对梦想的父母，吃醋的发小，互相的误会，让两个人走远又走近。今晚演绎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恋爱吧。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首先还是要祝大家端午安康。 不知道大家吃粽子了没啊？这个粽子也不能多吃啊，多吃这个消化可能就不太好啊。但也不能不吃，因为粽子实在是太好吃了。 到时候下节目还有两个粽子可以吃。 我买的 冰粽的非常不错哈。那这么着呢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天这个好消息之外，还有一条好消息，这就是观剧招募。招募活动是首部纽博瑞金奖凯迪克银奖同名绘本改编的儿童剧《市场街最后一站》，用最淳朴的方式将生活之美娓娓道来，在如歌如画的戏剧舞台上，通过放飞的想象力将祖孙情深的故事生动传达。生活当中呢还有哪些令我们受益一生的成长哲理，小杰和奶奶的梦幻旅程，还有什么新奇的故事发生。6月23号到24号，民族文化宫大剧院市场街最后一站，与您一起守护成长的美好。 那当然，为什么是观剧招募呢？就是，如果要是哈，今天磊哥吃完几个粽子，就是身体还是非常康健的话哈，这周末应该是磊哥哈带着大家伙儿，带着小朋友们一起走进剧场，一起去看看市场街的最后一站。 对，暂定呢就是这周六晚上的7:30，我呢会带领我们大概有10位左右的幸运听众一起去观剧。当然了，我们也特别希望在现场跟我们的主创一起来聊聊天哈。 对，这参与方式呢还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会876，然后在后台留言标注市场街最后一站，然后加上您的观剧心愿还有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 哎，那么点小字儿你居然看得清楚，我真是老眼昏花了。 我希望周六你能带孩子们去观剧。 可以的，可以的，我会坚持。 祝你端午安康。 谢谢谢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的主题是什么呢？赶紧为您介绍一下，我们来专访到的是音乐喜剧《恋爱吧人类》。 哎，恋爱吧人类哈。哎，怎么为什么是人类呢？ 哎，对呀，难道我们不会恋爱了吗？不会吧。 这个我们今天来揭晓这个答案哈。先来请出几位主创人员，来请出这部剧的导演马达，欢迎你马导。 哎，大家好，大家好。 嗯，就是马导，就是长相就是我心目当中导演的样子， 特别的像导演哈。 我们再来请出哈，在剧中扮演李浩民的郑云龙，欢迎云龙。 大家好，我是云龙。 嗯。这个又见面了哈，时隔几天之后。 对，经常见面哈。 嗯，我们再来请出剧中韩秋子的扮演者田一凡，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田一凡。 哎，我们再来请出剧中辛巴的扮演者于小林，欢迎您。 大家好，大家好。对，嗯、 没读错吧？是辛巴吧？ 对对，是的，是 辛巴。 那不是个狮子吗？ 哦，那在剧中难道还有狮子出现吗？待会儿我们揭晓好不好？ 好、 啊、 来 好。那其实每年咱们开心麻花都有新剧出现哈，那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为什么这次我们的导演，我们的整个的创作团队会聚焦青年合租这样的一个话题，这样的一个角度呢？马导， 哎，这个是这样，因为现在我们主要目标是人群，现在想到是那个现在想讲述一些年轻人刚毕业啊等等的一些这样的故事，然后基本上为了自己梦想去奋斗拼搏的年轻人们，合租是一个很大的现状。 对， 然后我们再想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那这样的生活中又怎么去遇见自己的爱情和幸福，所以我们在想合租上可能会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所以我们就把焦点聚焦在这儿，然后开始创作。 嗯， 正好现在也是毕业季， 对对对， 租房的地方哈。 而且刚毕业如果说一个人去租一套房子的话，其实压力会非常大。 当然了， 尤其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当中， 除非住在六环以外， 所以就面临着一个选择，你是在六环以外选择自己住呢，还是在可能四环或者是五环以里， 或者说工作单位附近， 对， 对， 然后选择合租哈，这样可以分摊一些压力。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在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刚刚开始出来打拼的时候，租房是很多年轻人都面临过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尤其是来北京打拼的一些外地的朋友，我相信可能在座的一些朋友，包括其实我是本地的，我是北京的，也遇到过，因为出来嘛，对吧？工作你不可能跟父母在一起，你也是面临要租房的这么一个境地，我也租过房，那所以特别想先问问几位主创，有在北京或者是其他的城市地方租房的经历吗？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呢？来，从云龙开始说起吧。 哦，那个对啊，我现在还是在租房，租房的。 但我相信现在和你当初是应该是不一样了吧？ 对， 品质 吧。对，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选择性多会多一点吧。嗯，你毕业的时候可能选择性没有那么多，你只能去从经济方面考虑这个问题。就现在能稍微考虑的多那么一点点。就100块钱的事儿，也就是。 哎，这租房过程当中，其实告诉你，租房特别麻烦一件事儿。 真的。 你首先你得先在北京这么大的一个地图、这么版图当中，你得选择一个大概的区域。你选择区域以后，然后你还得去找中介，然后不停看房，然后再碰到一个合适的，然后你还跟人聊，可能还得砍价，还各种各样的问题吧，反正。 对。 挺复杂的一件事儿，我觉得。 我在北京至少换过7次房，就租的房间。 哇。 我每次租房都是一段这个 心酸泪是吗？ 真的，就虽然说有一些地方真的是住了3-4年，但是总共加起来，从上学时候，因为上学时候也是做影视方面嘛，有时候你回去太晚什么的，跟室友可能就有些小摩擦， 对， 所以没办法就出来住，然后你就会发现不停的换，不停的换，不停的换，里面就有好多好多故事。所以另外两位不停的在点头，你们在外面租过房吗？ 一凡， 我刚才算了一下，我在北京。我应该8月中旬又要换房子， 啊，就过几个月是吧？ 对，正好是7次换房子。 哇， 对，咱们差不多。 对， 哎呀，你们俩不会是七仙女下凡吧？都是七， 跟七比较有缘分。 啊，为什么会这么频繁的换房？换房当中有没有一些经历和故事分享？ 我好像是从大3开始租的房子， 哦， 但是对我还就是。不能说幸运吧，因为一开始就没有选择过合租。因为当时没合租的原因是因为我当时在准备考研。 哦， 对，但是没想到后面就是可能也比较幸运，就没有再继续考研这个事情。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考研，所以自己租房子。但是一开始的这个经济压力啊也会比较大，因为那时候大3嘛，自己也不怎么赚钱，基本上就靠家长。 对， 所以可能而且要选择离我们学校比较近的， 我们学校有二环，所以你看东二环房子是真贵、啊、是真贵啊，所以就租的房子很小，我记得我那房子好像建筑面积才18-19，然后是 建筑面积， 对，公寓，然后、哦、公摊很大、哦、所以实用面积大概在12-13左右， 就是一个、哦、一间房间， 对，它是一个超级小的酒店公寓、哦、所以进去以后就等于是一进去左手边一个小的卫生间带洗澡的，然后就是一个小方块，小方块是壁挂的电视，我当时选的是那个上下铺的那种床、嗯、下面的话就是可以有一个写字啊，一个工作台、 哦、对对对， 对，上面可以睡觉，所以活动空间很小很小，但就是为了当时为了学习考研嘛，所以那是我第一个房子，记得还挺深的，2009年吧，那时候那个小房子还要1800呢。 你看， 对对对，很 一转眼10年过去了，啊、 对，真的，这回住在东五环，学校在东五环的我也释然了，相对来说便宜点。 哎呀，所以说一个女孩子在北京打拼也是相当的不容易啊。那男孩子的小林呢？ 我还好，其实我是毕业的时候，因为我们俩都是北京舞蹈学院毕业的，然后。就大三大四差不多这会儿，就在学校附近也租了一个，然后也有合租了一个房子，然后这次回来 在学校周围住的时候、 啊、对，然后因为最近排练也在学校附近，我们就这次还回去好好看了看那个原来住的地方，原来就是2000吧好像，然后现在可能得5-6千这样，然后我们现在住的房子也其实也不算大，因为我就自己一个人也不需要太大， 对， 就位置离哪儿都还不算远，然后就可以了。嗯， 房间不大的一个最好的好处就是你不用每天费心去打扫、嗯、 对对对 对, 对， 基本上你自己要知道把它弄得干干净净的话，一星期你不动的基本上还是原封不动那样。 你这是想多了，不可能的，这是怎么可能、 马导有过吗这方面的经历？ 有，就现在还在租房子嘛、哦、然后那个毕竟是因为我说体验一下生活吧，咱们就别，当时我说我演员就别要不再不要住在宾馆了，我们一起找一个租的合租的房子，我们一块合租、 哦、 当然我们剧情讲的是一个男孩和一女孩误打误撞合租到了一起， 是是是， 而现实的生活就是我们三个大老爷们租到了一起。对，就是感觉反正效果差了一点，我们来尽量体会这个生活是什么样。反正怎么想都不是很美好，对， 就没有那么多的酸甜苦辣了， 对对对，主要就剩酸了，没什么苦和辣的事儿。 正好可以凑一块看个世界杯什么的，还挺不错。 哎，这每天我们都这样，然后也确实租过房子，然后嗯，那时候因为我是从上戏毕业的嘛，跟大家不一样，嗯、然后在那边、相对来说要比咱们北京的话人要少一些，所以说相对来说可能合租的机会就没那么多，反正我一直盼望着能跟一姑娘合租，也没遇上，反正 所以自己就写了这么个本子，是吗？ 对，第一次合租起来确实是跟我的房东一块合租，她是个老奶奶，然后她住的后面我就放弃合租这个念头了。对， 哦，那里面的男孩和女孩合租的故事是哪来的呢？ 嗯，就是当时 亲身经历，当时之前就是前导演的亲身经历。 对，跟那位老奶奶也不是，就我在想因为同性别的合租是很正常的事儿，那么异性合租就会很有意思了，很多不便利，因为两个人又不是，因为大家彼此要省自己的生活成本， 嗯， 然后工作状况彼此要适应一个到底要怎么住在一块儿，然后你有一个卫生间，然后公共区域就这么些，大家要怎么去利用这个空间来合理的彼此之间来配合着租这套房子，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就在想这里面一定能挖出东西来，然后当时就往这个方向做来着。 嗯嗯，哎，有没有一些主创会把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融入到你们的剧本创作当中啊？ 这是一定要有的、他们一直在演自己，我觉得。 哦，真的吗？ 有跟异性合租过吗？就纯粹不认识的异性， 我觉得还真是蛮大胆的、女孩可能 不太会、 不太会，我觉得对， 就是一般就算是合租跟异性也得是认识的、 啊，对， 对吧， 哥们儿啊， 对对， 好朋友啊， 朋友不认识的还不太敢 啊，一般都是像欢乐颂那种几个闺蜜住在一起叽叽喳喳的，是吧，也热热闹闹放心。 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打开方式吧，就是说从合租这个视角开始打开这样的一个故事哈，但这是一个、 音乐喜剧，所以我觉得咱们可以聊一聊其中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哈。 嗯嗯、 一方面是音乐，一方面是喜 剧。 对，说起来，刚才从这个小林的这个扮演的角色开始啊，辛巴就听起来不太像是个人。 对、 的名字哈，然后。对，怎么会有？ 你猜对了，确实不是个人。对， 是 演了一只猫 啊。 对， 哦， 他就是以猫的那个角度去看他们的人类的世界在发生什么事儿。嗯， 那不是应该这些人都干嘛呢？好奇怪啊！ 对啊， 懒得理你们，我走了。 就也不是吧，反正就是因为我也有一个母猫在陪着我，所以他们 也有个伴儿是吧？ 对，我也有一个伴儿，所以。哦他们，对他们有时候他们在戏里的一些会也会给我启发，怎么去跟我的那个小母猫去相处。对， 哦，那马导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故事的这个打开和叙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一个猫的角度，它的一个生活的切入点，作为这么一个基准点来进行切入呢，来讲故事呢？ 因为其实我从小是养狗啊，咱先说，然后因为我一直没敢养猫，是因为我觉得猫特别高冷。我因为身为一个东北人，我特别希望回家以后宠物是特别粘着我的，但猫不太会这样。然后我们当时在想说，我们当从那个可能我这个年纪里我年纪最大，我从谈恋爱到后面结婚到后边开始准备要孩子也好等等的，在一切过程再返回来去看谈恋爱这段故事的时候，其实就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就跟高冷的猫去看人类是一样的，就是结果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好像自己曾经也都预期过，然后也感受过这样的悲欢离合。那么其实跟猫的角度是一样的，就是这些人其实还挺无聊的，有些事儿其实直奔主题就好了，但是年轻人在一起嘛，永远是你进一下我退一步，你退一步我又回来拉你一下，然后彼此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磨合，然后感情越来越好，最后达到一个进入爱的这个角度。那么我觉得从猫的角度上，就是猫是一个动物嘛，咱得从兽的科来算的话，然后对吧，所以说它的角度其实很直接，那我累了就要睡觉，我想吃钱就吃，我不想理你就不理你，我理你的时候就会跟你黏在一起。但其实真正我觉得到了一定的岁数以后，你看这个问题，两个人谈恋爱就是这样，我喜欢理你我们就在一起，不喜欢理你我们就离开点，想吃饭了就去吃，不想吃饭了就不开心就不开心，就大家可能更直接一点，所以当时我觉得从猫这个角度更有意思点。而且我们是有一天我想自己想乐了，如果我是一只猫的话，我再去看因为我的朋友家里有养猫的，然后他每天都会特别开心的逗那只猫，然后那个猫就非常吃惊的看着他。他的心里一定是，你看我陪我儿子在玩，他儿子心里一定是想，这货干嘛呢？这货能离我远点儿？你挡着光了，就类似于这种感觉。所以说，我就当一个从动物角度去看这些人的时候，其实人的那种所谓的你让一步我退一步，我在关心你或者怎么样，其实都是多余的。从动物的角度就是我给你个吃的，然后你吃饱了，然后我就走了，你冷了我来，然后我们一起在那。其实人到最后还是要归根结底回归到这个关系上来，大家比较直接一点可能更好。所以当时我们就想说，为什么叫恋爱吧人类呢？就是把那些去繁从简吧，把那些复杂的东西大家都直接一点，不要去猜忌，两个人喜欢就是喜欢，就更直接一点，可能我们幸福来得更快一点。所以当时就想说，这个角度切入的话可能更有意思一点。 嗯， 而且好像时代进步和发展，现在年轻人谈恋爱越来越快了，也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了，所以我觉得更鼓励这样的节奏去做这件事儿。 嗯，所以刚才咱们说切入的角度其实也是喜剧发生的一个方面吧，就是说这个动物世界跟人的世界思路的这种不一样。那还有一些可能咱们熟知的麻花的一些喜剧的方式会在这部剧当中去应用吗？比如说一些什么样的梗，给我们举举例子呢？ 嗯，也会有这样的梗，但不会可能我们不会去走之前麻花这样那个更多的梗不停的包袱来推进。这次我们想换一个角度去切入，因为大家一直比较了解麻花嘛，可能看上戏以后不停的笑爆笑这种，可能这回我们想说走温情的路线，也不是说特温情，是两个人嬉笑怒骂之间一点一点一点把人去逗笑或者感动是个什么状态，所以我们可能现在就抛离着一些包袱的元素，去真认真的把这个事儿讲，因为这两个规定情境在已经很有意思了，一个建筑师每天要去 就什么理工类的人才和一个女编剧，这就是晚上工作，就这两个人的这个生活，一男一女，然后时差之间的要生活习性上也要慢慢的就会有意思了，我觉得。 那接下来就让几位主演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他们在剧中所扮演角色的一些情况吧。来，云龙先来介绍自己所扮演的李浩民，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呢？ 他是一个就是不太愿意在家待着的一个，就是家境环境比较好一点的北京人。然后他就想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才会选择跟家里面分开，然后自己一个人搬出来住。但是因为可能也处于事业的初期阶段嘛，可能就对经济方面就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去租房子和生活，所以才会选择跟一个机缘巧合就跟这个女孩住在了一起。大体就是这样子。 对，一般说理工男都是比较木讷的，或者说是有一点点的高冷啊，或者是不太容易去接触人啊，有一点怎么宅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哈。你这个角色是这样吗？ 还好。 但我觉得云龙真的高冷。 我也觉得是。 真的，你这 不太爱说话，你就凉眼。 而且我真的感觉都快把他们班的人都认全了，他们班主任上次也来了，见面之后还感觉很不熟的样子。 主要是高，主要是高。 上面的空气还新鲜吗？ 挺新鲜的。而且你们这个演播厅确实挺冷的。 对啊，我看我们这个一凡一直就是好像在搓手似的哈，确实是我们空调开的比较冲。 没事，瘦的，你知道吗？你胖到磊哥这样就没什么事儿了。 好，那我们接着问一凡，一凡扮演的是韩秋子。 对对对，我扮演这个角色韩秋子是一个25岁。从青岛来北京为了自己的梦想打拼的一个姑娘，挺不容易的，因为在家里其实父母不是特别支持，25岁了还来北京，还干一些在父母眼里看起来特别不着边际的事儿，因为他不是一个你来北京有一个带编制的正经的工作，他还是一个宅在家里写剧本，而且还不一定这剧本能不能参加上这个做作家征集的这样一个比赛，你参加上了，你获了奖，你才有可能去拍成电视剧。 对， 所以是一个完全未知的一个情况，父母就不是特别同意。但是25岁还在自己坚持自己的梦想，我也挺不容易的。 前不久，就是大概一两个月前，咱们节目当中不是来了一位女编剧吗？她也年纪不小，她一直也坚持自己的梦想，那是真实的故事。 那她人家是做出来了吧？ 她做出来，她就是经常写玛丽苏的那些故事，而且现在很多的剧都在热播， 那很火了。 就是她是属于今年已经30大几了，但她的脑海当中构建的故事体系还都是处在校园恋爱阶段。 对，你从她的穿着、她的妆容、 表达， 对对对，都是差不多18、19。 好吧， 其实也是一个一直追逐自己梦想的姑娘，希望她没有在听我们节目。 好伤人。 没有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开心麻花的音乐喜剧《恋爱吧，人类》。 好快啊，已经过了前半段的节目呢，在下半段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打开哈、整部这样的一个音乐喜剧。 好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老公，周末陪我去看开心麻花音乐喜剧《爷们儿》吧。 老婆，音乐喜剧有啥好看的？ 这你就不懂了吧？《爷们儿》是中国少数的与《狮子王》《保镖》《修女也疯狂》等并列票房第一的国产好剧，是开心麻花招牌喜剧 IP 之一呢。 厉害了，支持国产义不容辞，快订票吧。6月28日至7月15日，地质礼堂，爷们儿爆笑来袭，官网买票2张6折，想快乐看开心麻花。 快乐很简单，87.6。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密云旅游，密云黑龙潭国家4A级景区，景色秀丽，潭瀑雄伟壮观，是您郊游踏青理想去处。电话6102-5028。 壮阔东方潮，

哦，本周六， 本周六，本周六。 哎呀，算错日子了。对，今天已经周一了哈，本周六。然后由我们这个最受小朋友喜爱的主持人高磊带队，跟大家伙来一起看这个绘本剧哈。 不要吓到大家就好。好了，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互动交流。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音乐喜剧《恋爱吧，人类》。接下来呢，赶紧向大家再次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到现场的几位嘉宾，他们分别是谁呢？ 哎，我们来请出音乐剧音乐喜剧哈《恋爱吧，人类》的导演马达，欢迎你，马导。哎，好，欢迎马导哈。我们再来请出剧中李浩民的扮演者郑云龙，欢迎云龙。 大家好，我是郑云龙。 嗯，我们再来请出剧中韩秋子的扮演者田一凡，欢迎一凡。 大家好，我是田一凡。 还有剧中辛巴的扮演者于小林，欢迎小林。 大家好，我是小林。 嗯，你们一直在笑，哎，你们在笑什么？ 为什么呢？能不能揭晓一下？ 就是这个剧组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都很开心。 这样，其实这样，我不是挑事儿哈。就刚才我们在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导演说了一句话，就导演还挺实在，真的哈。导演说啊，其实我们这剧组啊，都快被我逼疯了。你别看现在大家都挺端着、挺稳的，出去以后呢，准保不是他们那样了。我都特别想知道，现在能不能给我们焕发一下，就是出了我们这直播间之后的真实的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你们到了已经什么样的地步被导演逼的？ 精分 为什么呀？ 就是精神分裂的简称。 吓我一跳。 就是我先给大家做个广告啊，7月12号首演，一直演到22号，今天是6月18，是不是估计台本还没给你们呢？你不知道演什么吧？是吧？ 没有没有，那个唱词和本子都已经有了，就是在音乐不停的推翻啊、当然了，在音乐不停推翻之前是唱词和本子不停推翻，所以他们现在在一个适应阶段，因为确定每天都崩溃的问我什么时候有定稿，我快不行了，什么时候定稿。然后因为这样，因为编舞也在，编舞老师呢，然后就会带着他们不停的跳，但是音乐一旦被推翻，舞蹈就白排了。 对， 然后他们就重新再记，记到最后呢，就是动作都乱了，因为有十遍嘛，对不对？包括什么致命方块什么就出来了，就是我们队形中间有一个方块，一方块他们就换错了，就永远记不住哪儿换哪儿，然后我们就东南西北角来回找，来你往东三走，那边往北四、北五，完这么他就是，所以说他们现在就已经逼疯了，已经没有，现在就等着音乐了。 变傻。 但我真的好喜欢，就是喜剧当中这种被逼疯了感觉。 就是一定能够在现场迸发出新的火花。 因为会有现挂，就真的就是喜剧的这种被疯逼疯了之后的这种剧组，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的现挂真的非常有意思。 你的意思就是不要导演呗，反正自己演啥样是啥样呗。 对。慢慢发现自己作用确实不是很大了 自己的作用就是催他们。 我特别想问问，因为咱们是音乐喜剧啊，其实就是一部音乐剧嘛。 嗯。 开心麻花做音乐剧做过 、 但是少。 嗯。 啊，所以我就想问问，这次做音乐剧其实对于选演员这件事来讲是特别特别难的。 对。 因为音乐剧的演员身上的功夫多呀。 对。 对吧，能表演，能唱歌，还得能说台词儿，还得能跳舞。哎呀，这样样精通啊。来，那为什么会选择台上，不是什么台上，我们现在直播间的这几位主演呢？ 就是首先是各位老师们，各位表演艺术家们给我们捧场确实是因为小林大伯，小林是全中国第一个演签约制《妈妈咪呀》男一号，第一个中国引进的音乐剧的男一号。 我看过你，我觉得我特别眼熟，对 他已经演过将近400-500场了吧？ 因为我看过3场《妈妈咪呀》。 对，然后为了照顾他的实力，捧郑云龙出来，他甘愿替他在边上演绿叶了。其实我很难受了， 所以他演只猫，他演人类是吧？ 对对对对， 你们俩是同班吗？ 他比我大2岁，是我儿时的偶像。学生时代的偶像， 我是比你大2届还是20届？ 看着他的戏长大的 是 吧？ 对，真的。 然后大龙是最近就是蹭蹭蹭在网上窜的这个音乐剧舞台上的男一号， 新星， 真的是 新星。 对，刚演完一部百老汇剧的中国版。 对，之前有很多，当然还有很多啊。然后咱就一一列举了。然后这两位是我们在那个招演员的过程中，然后 也确实是没招到更合适的，然后呢 委曲求全， 对、 这个、 也确实是就想说算了嘛，就挑他俩得了，也别浪费时间了，毕竟也没什么时间了。 哎，这样我们电台这儿有一新本子也是差不多近期要排，咱们到我们剧组吧 直接叫挖墙角，这挖桌角。 田一凡呢是那个 也是最后凑不凑不凑， 他现在是中戏，其实是中戏的表演的老师，然后我确实觉得这两位呢是这两位孩子呢就是表演能力也不是很强，然后对于我来讲也歌舞的部分我还是蛮强的，但导演的抠戏的部分确实不行，我就需要一个表演老师来衬托一下，然后就把田老师叫进来了。田老师也非常给面子，因为今年带的毕业班吧，应该是时间空一点，然后我们一起合，其实也很久了，我们俩应该零九年就认识了、 哦、 就他刚要出去租房子的时候我们认识的对， 哎呀这故事， 然后我就开始准备合租房子， 跟异性合租了 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就一直彼此都觉得哎还挺厉害的，但确实没合作上，那这次是第一次合作，那没想到一晃 十年了将近，是不是啊？ 对对对、哎、一晃十年了才合作上，这确实是怪我发展比较慢，早点发展好了。 田老师是中戏音乐剧系的老师 对 吧、嗯、所以这个也很专业了。 那当然了， 嗯，而且两位主演应该也都是北舞的音乐剧系毕业的， 对， 人家就学这个的 啊、但是我刚刚听马导的意思，两位小学生啊就应该回回炉的感觉就这次在田老师麾下应该好好再重新历练历练。 对对对，然而我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但是你知道教师都是潜移默化的教学生们成长、 哎、 现在他俩就很多很好了。 有时候大龙演不好田老师也在说他然后我有可能有些戏有点过，田老师也会说你干嘛呢，我说就老实一点。但 是我每天跟田老师拍戏都特别紧张， 压力很大。 为什么？ 因为压力太大了因为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对我们对 要求很高的， 学习的东西很多的。 对对对对对。但是刚才小林说了一个，就是大龙啊演的不好的时候怎么怎么怎么样、 啊、 我呢演戏演过了的时候怎么怎么样、 啊、 这明里暗里的就把自己给捧出来了。咱 不是不是、啊、因为不是一个、啊负责的负责在那个戏里负责的那个功能不一样、 嗯、 我的那个角色的功能就是啊、哎、就这种、 哦、 就是那个负责帅这个就 对 啊 哦， 然后他太帅的时候田老师就会说 受不了 那是黄眼睛 辣眼睛 哎呦 所以你看这个组我真的好期待他们在现场不是我不是就虽然不能这么说吧，但我期待你们在现场的时候演错点什么、嗯、然后那种现挂我觉得会特别有意思。 哦，我觉得肯定会的，照如此发展下去那不现挂那都不可能你知道吗。 其实也不用太期待，大家都来吧，反正肯定也会有错误的 但我们肯定看不出来。 那当然了，这都是老演员了是不是？ 对 对。 而且原来听过好多就是很欢乐的剧组啊，就讲自己在现场突然间可能有一个人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哎，没想到大家一补救回来，发现比原来那更好玩，比原来那个梗更有意思。 这就是导演最痛苦的地方。突然间他们错误的时候演得更好，可能导演的问题就有点大了。 导演就在心想，这个剧组要我干嘛？ 对， 来说说啊，大龙，其实你在这次的剧中是最会撩观众的，这我听别人说的。 嗯， 最会撩观众的一个男主。 嗯， 你在这剧里都干嘛了呀？ 我真的这是我第一次演喜剧风格的戏， 是吧？ 是吧？原来都苦情是吗？ 原来是除了喜剧风格，什么风格都演过，基本上就是没演过喜剧风格，所以对我挑战也挺大的。 哎，那你会在里面搞笑，就是有那种特别？ 会都会有一点点。 哎，但是人家说喜剧的节奏特别难把握， 超难拿。 就说你 其实喜剧好看的喜剧，你要你会让观众会笑，其实都是靠演员的节奏感在把控。 对， 嗯， 你要节奏感乱了，甚至自己的呼吸要都乱了的话，那肯定就没有这个效果了。 对， 那对于你来讲，是不是挑战蛮大的呀？ 啊，真的挺大的。 哦，那田老师，您来评价一下您的学生吧。 大龙每天都在给我洗脑。 啊， 就是说，就是每天给我洗脑，他是全世界最帅的男人。 我的天， 全世界都在他的脚下，就每天都会跟我说。 角色需要，角色需要。 每天都告诉我他在哪一个角度是最帅的。 哪个角度？那现在您得出结论是哪个角度呢？ 哪个角度啊？就是他把脸靠近 镜子最近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是最帅的。 那不就是一张大饼脸吗？ 哎，你知道上周他演的那个音乐剧他演什么角色吗？ 什么呀？ 巨星。 巨星。 对，明星。 哦 ，superstar， 你说巨星，我就想的鱼巨星，我都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哦 ，superstar 啊，超级巨星的意思。嗯、 是吧？我没记错吧？所以你的每一个角色都必须得闪闪发光，是吗？ 对 ，shining。 导演有没有想让他挑战点别的角色？ 就是我尽力让他 low 了，但是他做不到呀，他太闪亮了。 哎呀，哎，那我特别想问问你，每天就是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我吗？ 对， 看镜子。 学习如何 low， 对吧？ 哎呀，巨星光环哈。 嗯， 那来，田老师，田老师说说，您觉得这个女主韩秋子身上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呀？ 我觉得她比较直接，就是我说实话，我觉得我二十五岁的时候，如果让我从外地再到北京，再面对这种一个创业的环境，我可能没有像他有这么大的勇气。 嗯、 所以我觉得他一个是比较有勇气，一个是比较直接，包括在跟异性的关系上也是，所以我比较欣赏他的这一点，可能是我身上没有的，所以我会特别特别喜欢。 确实25岁再来北京这样的一个城市压力是大了一些、 对，有点会有一些迷茫，甚至有的年轻人可能就放弃了， 对 不对啊、但是这个角色并没有。 对，一般像25岁、你在当地一般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能放弃那边，然后放弃跟父母相处的时间，来到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地方、一切从零开始，真的还挺难的，尤其女孩子嘛。 对，再问问导演啊、就是演员刚才咱也介绍了，就不太舍得花钱哈、把几位请来了，但是好像斥巨资请了舞美的老师， 对， 还有一些是吧？ 对， 跟我们来说一说，据说特别厉害。 对，因为我们的我们的舞美硕他也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有很多新鲜的理念，包括我们的这制作方布露露姐姐也会，她也是原来中戏的舞美系毕业的，她也会在这方面视觉方面还是做得不错的，然后一些效果都演了，看了以后也很满意，我也很满意，我觉得这个是能给观众们惊喜的。她在一些这看似整体错乱的情况下，有一些局部的小的设计是非常漂亮，而且能给一些小的变化，能给舞台上带来大的一些惊喜，我觉得这个还挺漂亮的。然后确实灯光上润杰老师，我也是之前在上海看过他做的戏，他的用光的简洁然后准确，体现情绪那种把握也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从舞美部门也好，包括服装老师们都还是一看就是用心花了钱的，不像演员这种。然后当然还有，我忘说，还有我们剧组还有两个小丫头，是一个叫李雪银，还没毕业呢，97年小姑娘，一个叫戴莹，也是麻花我们签约的演员，他们两个也很努力，但今天没有在这，没有在跟我们一起坐着，很开心，我们几个在一起，每剧组就五个人，很开心，而且各个的性格完全不一样，就我觉得省钱力算招的最好的。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你想想咱们剧组这么省钱，就请来咱们这么四五个演员， 对， 但是说实话全剧演下来，这四五个演员在整个的剧当中要演十几个角色， 没错， 你们是不是太抠了呀？啊，这不是剥削我们演员吗？ 其实我们都已经想的算很好了，也是这样，是田儿和龙他们两位啊，就演一个角色， 一人一个， 小林和莹还有那个李雪银，他们要演另外那十几个角色。 妈呀！ 对， 这也太狠了吧！小林，说说吧，你一个人身兼几职呀？ 我是几 算过？ 没七个吧？ 你一个人演七个？ 七个吧？可能六七个这样的。 一个葫芦娃的配。 就是我挺我喜欢这个戏， 说说， 就是觉得好像能演一个演一演不同的角色，因为他不是。他站在舞台上没几句话，也没有多久，然后能让观众怎么能还能区分开你每一个角色不一样，我也没太演过这种，我就想来试一试。 嗯， 你都演哪几个呀？七个你能数得过来吗？会不会串呀？会不会晕呢？ 有时候会吧，因为有些角色会有口音，有时候一上来之后发现好像这个口音不是这个人，因为有时候可能会，比如说演爸爸可能会有点青岛口音，送快递的可能会有点叫什么那个鞍山嘛， 嗯 之类的，一上来之后发现送快递的是一个青岛口音，好像不太对啊。哇！ 而且据说这个猫，你是也有研究过它的表情吗？演猫的时候？ 对，有，因为我自己本来养猫。但是完全不像。 你现在每天盯着你们家猫看是吗？ 我猫在上海呢、嗯、对，因为我住在上海，然后也有翻它的照片啊或怎么样，猫的那个对猫的照片还是猫的那个表情还是挺难去拿捏的。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果说一味的要像猫的话，我自己觉得反倒这个荒诞性反倒就可能没太有 了 对 嗯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荒诞的感觉在，然后我们的穿着也会像猫一点，会有一些猫的元素在里面，嗯，但不会说上来之后我演一个音乐剧猫这样的，它不是那种风格，嗯，它不是那种风格，嗯。 哦，那你自己在台上对于这个角色 Simba 是怎么处理的呀？ 我自己感觉这个角色本身跟我还挺像的，就是比较爱说话，比较多动，然后那个，但对自己喜欢的人还挺好的，然后那个挺会，就是，然后也自己一直住在那个就他们租的那个地方， 公寓里， 对，公寓里那个院子里，所以算是那个院子里面算是我比较知道，哎，该去哪儿找吃的呀，怎么样的，然后一直照顾另外一位小猫叫 Mary。对，然后一直跟他生活在一起。 嗯，所以这是我们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音乐喜剧哈。 嗯、 因为我觉得喜肯定是喜的，因为这几位主创就在下面，我们觉得应该是需要维持纪律的那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几位就不停的在那儿做鬼脸儿哈，然后一直在就是私底下在那稀稀疏疏的在那说什么哈。 你知道，因为他们本子还没完，音乐还没出来，你知道吗？不干点别的事儿，他们也一天到晚耗在剧组，拿着工资，他也心里也不安生，是吧？ 但我们其实特别好奇，音乐大概是什么风格？嗯、有没有这么一两句能定下来的？咱们先感受一下呢？ 有 吧，是吧？咱们现场，要不然大概哼两句也行。 谁的定下来了？是猫的还是人的？ 猫 的。 它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清新的那种吧。比如说猫的有一两句，比如说。每当阳光消失在地平线，天空繁星点点，就这种比较 轻松的， 对，轻松的这种、 嗯、对，然后它的配乐大概都是吹着口哨的这种的，就是很悠闲、 啊、 去从猫的视角去看这个黄昏的城市，人们在忙碌到底怎么样。其实 见过会吹口哨的猫吗？没见过的话就来剧场看一看吧。 哎，还是蛮吸引人的。 对 对、 其实咱们这个剧一直在讲一个主题，就是陪伴。 嗯， 对， 对吧？那我相信肯定会有孤单的时候。你们害怕孤单吗？你们孤单的时候都会做点什么别的事儿来排解自己的孤单的感觉吗？云龙， 我还好，其实我挺 我是修皮儿师大，我怕谁？是 我有挺宅的一个人 啊， 我喜欢一个人在家待着。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 照镜子， 看看个电影， 看 个 电影， 休息休息。 哦，就习惯了啊，反正也不觉得什么了。 对， 嗯，田老师呢？ 我倒也是一个挺宅的，而且喜欢一个人相处的。但是女孩子就是每个月啊，还是会有那种自己特别难，就是会有这么一两天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 特别低档的时候， 对对对，会有。 哦、 然后就因为我喜欢玩乐高 哦， 对，我会拼一些乐高、 哦， 然后因为你把注意力就是专注在对另外一件事情上，而且又是你喜欢的，所以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啊，会、有排解。 对对对对对，我前两天还带着我们家小外甥去买，我天，我好多大人成年人在那， 对对， 在那垒，而且巨大个儿的， 是孩子和成年人都能玩的一个东西。 嗯， 太贵了，那乐高也什么情况啊？买了俩2000块钱， 就是有点贵了，所以你不太舍得一次性把它拼完，抠搜一天， 一点点来，一点点， 每个月就拼一天，高兴的时候拼一会儿。 小林呐， 哎。我自己，因为我跟 大龙性格就是我们俩都巨蟹的，我们俩特宅，对，我们俩住也住得很近，在生活里本来也住得很近，就但我是如果很自己难受了，我一定会 当 对我一定会我真的找他 倾诉， 找他，对我一定会不会说任何的，就是坐一坐，大家喝喝茶 哦， 然后看看书，然后对 自己说的都不自信了是吧？ 对，然后有一个很文雅的晚上，经常喝茶会喝到三四点。嗯， 喝茶？那你们别睡了，我天呀！ 就是因为茶喝太多了，所以喝到三四点。 所以他就是属于那种经常，比如说大家住的比较近，都是朋友，然后一开门一看，就家里沙发上坐个人，哎，不说什么话，反正在那待着，你也习惯了那种。 哎，我觉得他们几个人就是在生活当中的状态和在舞台上的状态应该是非常非常截然不同的， 嗯， 对吧？哎呀，所以也更加期待在舞台上看到你们几位给我们带来这场《恋爱吧，人类》。 谢谢。 就是在温馨当中，可能会让你笑得非常的怎么说呢？有感悟吧？ 是的，是的。导演最后吧，马导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再来介绍一下演出的时间和地点，也邀请大家走进剧场关注咱们开心麻花的最新力作。 好的，我们欢迎大家一定要来看我们这个原创音乐剧《高唐音乐剧恋爱吧，人类》。 对， 七月十二号到二十二号，在我们的朝阳区九剧场来上演。希望大家是能来看，多买票，好不好？然后我们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大家平时看上去都很高冷，但其实生活中 你们看上去哪儿高冷了？ 好吧，听主持人这个话，大家就知道我们到底有多有趣的一帮人在一块儿。希望大家能来看戏，能甜大家一下。 非常值得期待哈！ 对，七月十二号到二十二号在朝阳九剧场，一起来关注开心麻花音乐喜剧《恋爱吧，人类》。 好嘞，也非常感谢这么有爱的剧组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那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掏耳朵， 明晚我们再会， 明晚再会啦。 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 Mais tu es parti, fragile vers l'au-delà, et je reste mal habile face à toi. C'est déprimant d'entendre ça, t'entends comme ça sonne mal.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 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ichael。